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，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棒耳边。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赐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新民府三营统领李景福，气宇轩昂，威风凛凛，手里头拎着马鞭，穿着马褂。这人能有40岁挂零吧，一看就是个武将出身。海国臣呢急忙一抱拳，我大人怎么你还是不相信我呀？你看看你周围除了军队就是军队，而外呢就是我，难道我还能把张作霖烧出城去不成吗？我们就这几个人啊，不信你可以检查。娘啊，您老别害怕，这有人想看看您老啊，您把那个头巾呢蒙严了，别受了风。大人请吧，检查吧。 这不 海国臣呢，这也是硬着头皮说硬话呀。其实他嘴说着，心里直打颤。真怕人家顺坡下驴，我就检查，那就露了馅儿了。但是呢，这招还挺灵。李景福没那么干，因为这个海公子不是好惹的。他爹那是朝廷命官呢，二品的侍郎，那还了得？这把他给得罪了，他们老太爷子歪歪嘴，我这饼子就没了。所以呢他没敢搜查。我说海公子你多虑了，我怎么能怀疑你跟土匪有什么勾手的事情呢？谁说我也不相信呢？你也不能做那种蠢事，不必搜查了。但是 想要出城不行，起码说现在不是时候，你等着天亮之后开关落锁，你再出城也不迟。无论如何，请海少爷、海公子多加谅解。怎么说也不开城门。海国臣一看没办法了，干脆见好就收吧，这条路走不通，再想其他的办法。好吧，既然李大人这么说，我也不勉强了。回府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车子掉回头来，往回走。等进了胡同了，张作霖看看左右无人，一挑车铃，噌，他跳出来，把海国臣吓了一跳。张队长，你，海少爷，多谢你鼎力相助。方才我在车上仔细地想过，这太冒险了，我无所谓，我这条命啊就是捡的，您可不然，您贵为公子，家趁人知，又有这么一颗善良的心，我怎忍心让你受我的株连呢？干脆你赶着车子回府，我你不必管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我有主意。海公子快请吧，一会儿被人发现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就这样，张作霖催促着海国臣赶车先走了。那要说他有什么主意？没有。张作霖一琢磨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我呀打他个措手不及，杀他个攻其不备，我闯到城上去，我也不管这城多高，我蹦出去就没事儿了。张作霖打定主意，先把几槽子子弹压满了，挽了挽袖子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拎着枪，他又回了南门了。在一个胡同这闪目观瞧，这儿能有100多清兵，刚才被李景福带走了一大部分，奔东北城角去搜查去了。这儿的军兵你别看拿着家伙呢，三三两两，交头接耳，有的抬头看看天，这个天呢离着快亮不远了，折腾了大半夜，人困马乏，谁也没料到张作霖能够突然出现，那胆子得有多大呀，毫无防备。张作霖一看离这不远，那就是马道，我杀个条血路，几步我就能登上去。哎，叭叭叭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我豁出去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啊，锵锵锵，三窜两纵就到了清兵的近前。有的清兵眼尖，抬头一看，哎，别！还没等说出话来，张作霖把手一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两把大肚盒子上上快慢音儿，那简直赶上小机枪了，又反手腕子又放躺下20多个，清兵一阵大乱，哗， 四散奔逃。张作霖利用这个空隙，三蹿两跃就跳上马道，到城顶上。这儿的清兵也不白给，刚才是出其不意，一阵大乱，几秒钟之后就清醒过来了。哎呦，张作霖在这儿呢，不让他跑了，张作霖在这儿呢，他来哨声就响开了，紧跟着集合队伍在后的是紧追不舍，老洋炮、大台杆、火冲、秒枪一时开火，就见火舌乱飞呀，火鸽子乱滚，嗡呜咚呜咚。你看这玩意儿消声还真够呛啊！张作霖哈着腰拎着枪，这阵已经到女墙旁边了。这女墙就是垛口啊。张作霖本意呢，想跳下去，但是往下一看，没敢跳。一则是黑天不得眼，黑咕隆咚，深不见底呀、啊，也不知道底下是什么玩意儿。再说那新民府的城墙三丈六高，那说着玩呢，一下蹦下去就是不死也摔个腿断胳膊折，没有把握怎么敢跳呢？因此张作霖抬起腿来又撂下了，就在他一犹豫的时候，清兵追上来了，别让他跑了，在那儿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，奔这方向一起开火。张作霖只好趴到地上举枪还击，清兵不断的又倒下去的。张作霖一个手射击，一个手上子弹，这手射击，另一只手上子弹，平时都学过，那多麻溜啊！但是子弹毕竟是有限的。张作霖往怀里一摸，也坏了，还剩下最后一槽子子弹。这20发要打完了，我就净手了。再看清兵是越杀越多呀。四面八方全往这季节，马道上人都满了，别让他跑了，后面堵住他，他跑不了了，快报告大人，张作霖在这呢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我剩下最后一颗子弹给我自己留着吧，宁愿我自杀也不能当俘虏，落到他们手里头就这个折磨也受不了。张作霖想到这，把大肚匣子枪一转个，就对准太阳穴，哎，就这么个事儿，清兵的后边开了锅了，啪啪啪啪，哎呀，了不得，后边又冲上来了，啪啪啪啪啪。张作霖一愣，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从对面来了两只猛虎相视，谁呀？冯超、冯群，他们保护张作霖来的。这一打乱套啊，谁也找不着谁了。这冯超和冯群一直围着新民府转悠，开始打游击，清兵追得紧，他们跑得紧， 清兵追得慢，他们跑得慢，有时候找个地方歇会儿喘喘气，清兵发现了再继续战斗，一直没停着。为什么枪声没断呢？就是他们二人引起的。后来这俩人边跑边找张作霖，简直心塞油烹相思，哥俩后悔。本来人家张作霖想带着吉金村砍朝喜来，我们哥俩挑了理了，晚上睡不着觉闲谈，结果这一发牢骚让张作霖茶叶的时候听见了，人家改变主意，不带吉金村砍朝喜，换上我们俩了。这是瞧得起我们哥俩呀，保护队长的安全，这担子可不轻啊。但是光想好事了，没想到这一步，一旦张作霖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俩人有什么脸面去见赵家庙所有的弟兄？我们简直是白活呀。因此舍死忘生寻找张作霖。后来一听这南城这开了锅了，哎，俩人一想肯定是我们队长还在继续战斗，不然的话还能有谁呢？因此哪枪响的最激烈他们奔哪去呀。现在这二位早把死扔得九霄云外，见人就打，见人就开枪啊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冲的怕横的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还得怕不要命的。一人舍命，万将难敌。人这一生说我怕这呀，我怕那，归根结底是怕死。死要不怕，没有怕的事儿。这二位就是这样，眼珠子都打红了，终于把清兵赶散，顺着马道闯上城头。队长，杭达当家的，我们来了。您说在这时候相遇是什么心情？张作霖是又喜又惊啊。大哥二哥你们怎么样啊？没事儿，连点轻伤都没受。队长你赶紧出城，我们掩护。不行啊，城太高我下不去。这怎么办呢？咱把所有的袋子集中在一起结成一块，拴在你腰上，我们哥俩把你系下城去。别说话，清兵又上来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边还击着，还得一边商量事情。张作霖实在没办法了，最后把三个人的腰带全解下来了，接着一块儿，张作霖抓着一头，那一头是冯朝、冯群抓着。就接在一块儿，也没有一丈五尺长，那城墙都三四丈啊，这就叫实在没有法，逼时勒个疤，差点是点呗。张作霖抓着袋子这一头，不忍心离去。我二位，我掩护你们，你们先下去吧。不，我队长，您这叫什么话？赵家庙的弟兄不可没名，我们有没有的算不了什么呢？你是一家之主，队长，快走吧！再犹豫就走不了了。啪啪啪啪啪啪！别让他们跑了，他们要出城。咕咚咕咚咕咚。老洋炮一个劲儿往这边射呀，冯超一晃腾 可能被击中的。但这小伙子真是铜筋铁骨啊，毫没在乎。队长快走！张作霖没办法了，一片腿到了城外边，把枪别上，两只手抓着袋子头慢慢往下吸。结果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想上城还上不来了，往下一看深不可测。最后张作霖一咬牙一撒手，双手来了个虎豹头，咻扑通摔进去了，正摔到城根底下。要说张作霖呢，还真捡了个便宜，这城根底下堆着不少垃圾，那年头不讲卫生，城里的垃圾往城外拉，得哪堆的哪，也很少有人过问。要没有这些垃圾呀，把张作霖腿就蹲折了。没有这玩意儿，那可强多了。尽管如此，把张作霖蹲的肠子好像没折了，眼前直冒金星啊。好半天他才站起来，莫森就跑。他就忘了城外的还有护城河呢，将人追懵了，一脚蹬空了，大头朝下啪倒一掉河里了。这张作霖呢还不会水，一开始张着大嘴咕咚咚咕咚咚喝了好几口。人要急了，什么奇迹都能出现。张作霖是手刨脚蹬，也不知怎么挠扯的，不噔噔噔噔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挠扯上去了。这就是因为护城河太窄，这要是宽呢，那就完了。张作霖到了对岸，跟落汤鸡相似。等爬上来把枪拽出来往城头上观看，就听冯氏弟兄扯脖子喊：队长！回去之后见着各位弟兄给我们问好，来世再见了，再过30年还是一条好汉。张作霖就发现城头上火光一闪，冯氏弟兄的声音也消失了。哎，完了！真叫张作霖猜着了，冯氏弟兄都中了老洋炮，身上都变成筛子，打得血肉横飞，双双亡命。这是为了掩护张作霖啊。张作霖顾不了许多了，莫身往东就跑。还没跑出几步去，就见新民府城门大开，清军的马队出来。马队是最快步，像旋风一样一眨眼就追上张作霖了。在前边呢，一定抓活的，咕咚咚啪。张作霖心说，这可怎么办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呢，今天我是准死无疑了。我两条腿怎么能跑过四条腿呢？正在这时候，张作霖的后背啊，就好像被谁猛击了一掌，啪！噔噔噔，身子往前一摘位，张作霖就知道不好，回手往后背一摸呀，满手是血。